电台，走进春风里，听见经典诵读会。7月21日，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。职场帮帮团， 找工作 难， 招人才 难， 世上无难事，且听职场帮帮团。 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、前台、销售、快递，换编辑、策划、总监、会计、软件工程师，换律师、翻译、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，换。 停停停停停，挑花眼了，挑花眼了。 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107.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，我是香露。目前随着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三地的交流越来越频繁，特别是北京的很多企业，那么对于企业用工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三地在工商认定上协同工作的一个机制。此外呢，在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呢，还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，那就是退休之后去工作到底算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？好，首先来了解京津冀工商保险工作合作内容的消息。7月16号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三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签署了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工商保险工作合作框架协议。今后三地将在工商认定、工商劳动能力鉴定和工商医疗康复三个方面开展合作。三地可相互委托对事故伤害进行工商认定的现场调查核实事宜，调查结果互认并且转交给委托方。三方建立相互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制度，工商职工、用人单位经协商一致，可就近委托经营地、地市级以上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，对委托鉴定结论不符的，回参保地申请重新鉴定，鉴定项目以伤残等级鉴定为主。三方互认对方签订的工伤医疗康复协议服务机构，根据工商职工的医疗康复需要，在企事业单位较为集中的地区，三方在北京市、天津市和河北省雄安新区各确定1到2家协议机构，适时推进上述京津冀工商协议机构的异地管理。这次签署的协议明确，符合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参保人员受到事故伤害的，可适用于这个协议。第一，所在机构单位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过程中搬迁到天津市、河北省境内，其单位注册地、工商保险参保地仍然在北京的。第二，所在机构单位为京津冀的机构单位到注册地、参保地以外的另外两地所设立办事机构、分厂、生产经营地的。第三，所在机构单位为京津冀的机构单位，本人因为工程建设项目到另外两地承担工程施工任务的。此外，三地还将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围绕工商的认定、劳动能力的鉴定以及待遇等合作项目，定期沟通情况、交流经验，开展案例分析，逐步推进三地工商保险政策和标准的统一，同时加强工商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、待遇标准方面的研究，进一步完善三地工商保险政策，逐步推动三地工商保险工作信息互联互通，为三地的工商保险合作提供信息保障。不交学费的课堂， 真材实料的案例， 亲身体验的讲述， 每天12:30到13:30，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。

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。